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regarding accommodation arrangement, and it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So you can imagine how it would sound like when you actually take the test. But this conversation is easy, so we're going to look over some of the expressions you might find useful when you listen to it. 那今天我们这一段呢是一个二人对话啊，怎么去安排住宿？那这是雅思听力里边呢很常见的一个素材，虽然不难，但是呢有一些词。可能是需要你先了解一下，不然就听不懂了。比如说宿舍这个词，除了 dormitory， 你还知道有哪个？ dorm， 它缩写哈。 啊，对，那就算一个呗，是吧？好，这里边一会儿大家会听到 the hall of residence， hall 就是礼堂。 嗯， 一听到这个词 hall， hall 我知道是礼堂，怎么跟那个宿舍有关系呢？ 哎，它叫 the hall of residence。 resident 我知道是居民的意思，居住的意思哈。那么 residence 就是这个名词， 没错， 代表居住。 所以呢这个 hall of residence 就是宿舍的意思。 嗯，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有上下床那种宿舍吧。 对 啊， 学生宿舍。所以呢这个词呢放在一起，这个词组表示学生宿舍， 有上下铺那种，就是 the hall of residence。 嗯，您的意思大通铺就不是。没有 ,hall of residence 呢也有可能是那种单人间、 就是、 双人间这种的。 对，就是学校公寓的意思哈。 对。 嗯。 好，再来下面一个呢，在你住宿的时候呢，在学校里边有的是包一顿饭，有的是包两顿饭、三顿饭。那这里边呢有不同的叫法啊，就是所有的饭三顿饭全都包括的话叫做 full board。B-O-A-R-D board 也是有住宿啊，这个 board 呢有比如说boarding school 就是住校的这种形式的学习学校啊， boarding school 也是这个 board。 那 full board 啊，这是to have all your meals provided。 那还有 half board 就是只包括晚餐啊， you can just have evening meal provided which is half board。好，然后再来呢，这个同学可以选啊，然后大多数人都选什么，他选什么，这个选择可以用 opt for， opt 动词 opt， opt for something 就是选择。好，那么这是咱们今天要听的这个上半部分录音的生词，现在咱们来放一下录音。 Good morning, can I help you? Yes, I've just been accepted on a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And I'd like to try and arrange accommodation in the hall of residence. Yes, certainly. Please sit down. What I'll do is fill in a form with you to find out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preferences and so forth. Thank you. So, first of all, can I take your name? It's Anu Bhatt. Could you spell your name, please? Yes. A-N-U-B-H-A-T-T. Thanks. And could I ask your date of birth? The 31st of March, 1972. Thank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ndia. Oh, right. And, what will you be studying? I'm doing a course in nursing. Right, thank you. And how long would you want to stay in hall, do you think? Well, it'll take 3 years, but I'd only like to stay in Hull for 2. I'd like to think about living outside for the 3rd year. Fine. And what did you have in mind for catering? Do you want to cook for yourself or have all your meals provided? That's full board. Is there something in between? Yes, you can just have evening meal provided, which is half board. That's what I'd prefer. Yes, a lot of students opt for that. Now, with that in mind,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diet? Anything we should know about? Yes, I don't take red meat. No red mea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门步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一下雅思的一道听力真题对话啊，讲的是有关于学生宿舍的一段对话。 好，那我们现在分句讲解一下。那么这个对话中呢，也涉及一些日期还有人名的拼法，然后咱们可以一起校正一下，看看你刚才听的和这个我们解释的是否一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当一段对话里面出现一些地址啊、人名、日期，这些可能都是考点啊，可能会在真实的考试中啊，让大家去听写下来填空啊。 对， 所以您在听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这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 好，首先上来。 Good morning, can I help you? Yes, I've just been accepted on the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and I'd like to try and arrange accommodation in the hall of residence. 好，这里边呢，他说我刚刚被录取到这个大学的一个课程啊，我想呢安排一下住宿情况。 Yes, certainly. Please sit down. 啊，当然可以啦，请你坐下。What I will do is fill in a form with you to find out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preferences and so forth. 啊，这里边说我要先给您登记一下，填个表啊，看看您有什么喜好、习惯之类的。这个 preference。就是 prefer 这个词的名词，它是可数的，所以可以有复数形式。Your preferences 啊，就是你倾向于哪些选项。Thank you. 然后接着。 So first of all, can I take your name? It's Anu Butt. 啊，这个 Anu Butt 这个人名呢，它不是一个特别符合英语中常见的人名。 看上去就不像是英国的人名。 对。 不像是英语国家的名字、 嗯、 咱们拼写一下是 ANU 就是 ANU 然后 BAT 是 BHATT 对了 ANU BAT 好所以呢这个人名问完了 Thanks and could I ask your date of birth 31st March 1972 好这里边呢 date of birth 通常大家如果去国外填表的时候也缩写成 DOB代表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31st March 1972就是1972年的3月31日好紧接着呢他就问了老师接着问 Thank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ndia、 哦、怪不得啊这个名字刚才是Anu Butt 听上去也不像是英国美国的名字、嗯、现在揭晓谜底了他是来自印度的 没错好紧接着呢这个登记的老师又接着问 All right. And what will you be studying? I'm doing a course in nursing. 好，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修什么课，英文就是 do a course. 啊，那这个印度的女生，她呢修的是护士课程，所以她说 I am doing a course in nursing. Right. Thank you. And how long would you want to stay in Hull?Do you think?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你想在宿舍住多久呢？这里边住在宿舍就是 to stay in hall 啊，就这个礼堂这个词，你不能翻成，理解成说你想在礼堂住多久，是吧？这个 hall 就是指这个 hall of residence。好，那么这个女生呢，她说，I think, well, It will take 3 years, but I'd only like to stay in hall for 2. I'd like to think about living outside for the 3rd year. 啊，这个课程呢会持续3年，但是呢，我只想在宿舍住2年，在第3年的时候住在校外。 Fine. And what did you have in mind for catering? And do you want to cook for yourself or have all your meals provided? That's for board. 啊，可以的。那么你这个餐是怎样安排呢？你有没有一些个这个倾向呢？这个 to have something in mind 就是想好了的意思。Catering 呢，就是吃。就是这个各种餐呢、用餐的安排。他说 What did you have in mind for catering? 那在用餐方面你想怎样呢？紧接着他说你是想自己做饭呢还是吃现成的？他说这个如果三餐都提供的话那就叫做 full board、Do you want to cook for yourself or have all your meals provided? Have something done? 这个最典型的大家上学的时候就是学过的这个词组就是 have your hair cut, 啊就是去理发。其实这个剪头发的动作呢是别人剪而不是你自己剪。所以这里边的 cut 是过去分词。那在我们今天刚学的这个句子里边是 have your meals provided, 就是有别人准备好了餐给你提供了而不是说你自己去做。那你是完全三餐都提供的吗 ?Is there something in between? 学生说有没有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呢就是既不是自己做饭也不是全部三餐都让别人做。 Yes, you can just have evening meal provided, which is half board. 好然后老师跟他说呢你可以只是去这个享用做的现成的晚餐这个就叫做半餐食提供。That's what I'd prefer. 哎，这正是我倾向于要选的啊，正是我想选的。那其实晚饭呢，通常来讲呢，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他下完课回到宿舍就自己去做了啊。然后呢，这个午饭呢，有时候在午餐时间比较短的时候呢，还是去吃现成的比较快。于是老师说 ，Yes, a lot of students opt for that.这个 opt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选择 opt 就跟那个 option 它的动词一样， 这是它的动词了。 对， 选择它啊。Yes, a lot of students opt for that. Now, with that in mind,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diet? Anything we should know about? 哎，你那个选项就是只选晚餐，其实是好多别的学生都会去选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餐饮的要求呢 ？Special diet 啊，比如说吃素啊等等。他说这个有没有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吧？因为他有一顿晚餐是学校提供的，所以有没有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Yes, I don't take red meat. 就是说我不吃红肉。红肉是指什么肉啊？就是哺乳动物的肉啊，牛肉、羊肉、猪肉这些。好，于是呢，老师就把这个要求记下来了。No red meat， 这就是我们听的这个录音逐句讲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放一下录音。 好的。 Good morning. Can I help you? Yes, I've just been accepted on a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and I'd like to try and arrange accommodation in the hall of residence. Yes, certainly. Please sit down.What I'll do is fill in a form with you to find out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preferences and so forth. Thank you. So, first of all, can I take your name? It's Anu Bhatt. Could you spell your name, please? Yes. A-N-U-B-H-A-T-T. Thanks. And could I ask your date of birth? The 31st of March, 1972. Thank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India. Oh, right.And, what will you be studying? I'm doing a course in nursing. Right, thank you. And how long would you want to stay in hall, do you think? Well, it'll take 3 years, but I'd only like to stay in hall for 2. I'd like to think about living outside for the 3rd year. Fine. And what did you have in mind for catering? Do you want to cook for yourself, or have all your meals provided? That's full board. Is there something in between? Yes, you can just have evening meal provided, which is half board. That's what I'd prefer. Yes, a lot of students, opt for that. Now, with that in mind,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diet, anything we should know about? Yes, I don't take red meat. No red meat.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把壮壮老师请过来给我们继续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这遍有关于宿舍登记的一段对话啊。 嗯， 就是一个国外来自印度的一个女学生找宿舍管理员咨询有关于入住的一些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刚才讲到过、见到过的一些词组呢，造一些句子来练习一下。 好， 你喜欢住宿舍还是住校外？ Which do you prefer? Living on campus or living off campus? 不错啊，那我们如果说想用上这个 Hall of Residence, Do you like living in the Hall of Residence? 嗯哼。没错，Would you prefer to live in the hall of residence? 好，我希望呢，第一年住在学校，其他的时间我会住校外呢。好，他说呢 ，I prefer to stay in hall。这个 stay in hall， 注意没有介词，不是 in the hall， 或者是 in a hall。 嗯。 啊，没有这个冠词，比如说有的同学说，哎，是不是 in the hall？ 没有啊 ，to stay in hall， 整体你来记，就是住在宿舍的意思。I would like to stay in hall for the first year and then move outside,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s。好，下面再来练一个，看还记得住记不住哈、啊？你学什么专业？我学数学，用哪个动词呢？表示学。 What do you study？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还见到了一个，就是 do to do a course。 嗯， 那我学数学呢 ，I'm doing math。啊，我正在上的是数学这个专业。那我将学数学，你也可以说 ，I will do math。 对了，啊 ，I will do math。所以这个 do 啊是很常见的，表示修什么专业课。好，再来啊。练一下，就是 something in between， 就是在二者之间。这个 something in between 呢，你可以作为整体来去记住并且使用。比如说，你有中餐和西餐吗？就是食堂有没有中餐和西餐？哎，你说我能不能吃一些这个介于中餐和西餐之间的东西？那英文可以怎么问呢？We provide West meals and Chinese food， 然后你来问。有没有介于中间的东西 ？I prefer something in between。 对了，啊、，Do you have something in between？ 好，那么这个 something in between 呢，就是两边都沾点儿啊。比如说有这个宫保鸡丁版的披萨， 哎，好像现在有那个北京烤鸭味儿的披萨， 有 了现在啊？ 对，已经有了。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 something in between。 对，中西合璧啊。 对，啊，那再来啊，你平时都怎么锻炼啊？然后他说呢，我那个跑步啊，有没有这个在跑步和瑜伽之间的这种运动啊？就跑步大家知道很剧烈了哈，瑜伽相对来讲柔和一些。好 ，Is there something in between or anything in between, running and yoga？ 嗯，那就是在跑步机上练瑜伽。 我的妈呀，您这个发明够恐怖的哈。好。这是 something in between， 这个作为整体来去记住。好，再来一个词，就是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或者是 to have something in mind， 或者是 to have in mind for something， 就是心里头有没有想好的啊。那现在请大家造句， 你想没想好今晚吃什么呀？你可以说想没想好早饭吃什么。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for breakfast? 嗯，以此类推啊，你有没有想好今天的午饭吃什么？ 啊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for lunch? 哎，那么晚饭也可以说了。 哎呦，您能不能换一样？急死人了，咱就只知道吃吗？ 我之所以这么说呢，是想多重复几遍， 好， 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每到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说一说这句话了。 好的，那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for supper? 那接下来啊，咱们假期去哪里玩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for holiday activities? 可以啊 ，for holiday plan 都行。啊，那你要是想再问问，再正经一点儿，你想写什么，选什么论文的题目？啊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for the topic of the paper？ 啊，都可以。啊，所以这个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如果回答呢，我想写这个狗的叫声所包含的含义，啊，就是 What is in mind？Is to write about barking and its meaning. 好 ，barking 就是狗叫的意思。好，再来练一下 opt for 这个 opt 是个动词。你想选哪个套餐？比如说你在这个买手机之后，你要订一个套餐，那你可以用 opt for 怎么去表达呢？ 套餐怎么说？ 嗯哼，套餐就是 plan。 What plan do you？ Do you opt for 或者 do you have in mind 都行啊。What plan do you opt for? 那跟它相反的意思是，就是我选择放弃，选择不用什么东西，英文叫 opt out of something 啊。比如说，你这个套餐我决定不用了啊。I opt out of the plan。好，这个今天的这个练习呢，就是这些。 好，最后再来挑两个单词。 嗯，就是这个 diet D I。E-T 它有一个派生的词、哎、diet 本身是一个名词， 就是饮食，你的三餐啊，这些都叫 diet。 其实它是特别指有某些特别功能的餐，比如说减肥的那种餐也是一种 diet、 嗯、比如说某个人要减肥，我们会说keep a diet， 也可以说、这个、somebody is on diet， 这是节食餐哈、啊。 对，就是他有些东西他是不吃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 diet。比如说地中海式的饮食啊，叫 Mediterranean diet。这个说起来，减肥其实它和这个 diet 出现的频率是很相关的哈、啊，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个配餐方法，比如说光吃牛肉啊，这也是一种 diet， 叫 Hopkins diet 啊，挺有名的，曾几何时挺有名的。那么跟它还有一个对应的人，就是讲专门制定各种餐饮计划。有特殊功能的餐饮计划的人叫什么呢？叫 dietitian， 啊，是指人，也是一个名词。前面就是 diet， D I E T， 然后 I T I A N， dietitian。好，这是这个 diet 这个词。那现在我来说个中文句子，请大家变成英文啊。我吃饭很注意，高油高盐的我都不吃。好 ，I am really careful about my diet, which excludes. Exclude 就是排除。 哎，对了，它是不包括、哎、 高油的。 嗯哼。High fat and high salt foods. 没错，哎，就是什么脂肪油比较多的。 没错。 还有就是盐分比较多的，这些我都不吃。 没错。 哎， 这就是这个 I'm very special. I have a special diet.Which I'm very careful about my diet. 好了，那我要是指不吃辣呢？ 不吃辣就是 spicy food， 我不吃。 嗯、 I 你可以说 my diet. My diet excludes、spicy food. 对了，可以啊，就是不吃这些东西。好了，那你也可以说 I'm a vegetarian. 那、that also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special diet. 啊，这个只吃素食的，这也是一种 diet。好，那我们今天呢听了一个关于宿舍餐饮的安排和住宿的安排，可以想象呢这个大家在国外的时候估计就是你一到校报到你就得去安排这个事情了啊。那希望这些词呢能够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